当正值酷暑的时候，地面温度远远超过我们人手可以触碰的温度，50度以上。这么高的温度，车胎的气压如果过高的话，碰到马路上一些小坎儿哈，一个轻轻的撞击就可能会造成爆胎哦。所以夏天车胎一般气压都控制在2.1到2.3之间。当你行驶过一段距离之后呢，温度就会升高，所以气压呢就会慢慢升高。当你看到车胎压达到2.6或者2.7的时候，不要紧张，这属于夏天的正常值。我们不需要下来减压，不然等到阴雨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导致胎压不足，增加整个车的油耗量了。所以夏天呢是2.1到2.3之间就可以了，它可以降到2.6、2.7，不用担心哈。冬天呢可以达到2.5、2.6就可以了。好啦，记住啦，自己随时在车里面备一个胎压计，自己可以量一测一测，但不要这个杞人忧天哈。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3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The Camp Andrew with a Shotgun。 第49名柯有伦泪之不爱。第48名曹格吹春风。第47名苏打绿嬉戏之后。第46名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It Feel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re you a saint or a sinner?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特别是二群当中的丽娜哈，在群里面发红包了，大家看一下啊，可以还有赶快去点哦。好了，再来点名，还有韩真也来了，范儿成烧锅酒在发位置的同业之王，同业之王是新朋友，名字好陌生的说，还有田大腕，还有老三，老三是谁，有没有原来的名字，还有龙哥刚刚刷新一下哈，最新到的是龙哥的信息。好了，还有王先生啊，还有冰姐看过来，还有问候早上好的这是谁，打不死的小强，你好。好了，来看看我们家族英雄当中的各位老朋友，小健，还有向后转，向前看，向后转，钱是那个钱哈，就是啊银子的那个钱，向后转，哎，这怎么说了。还有长林你好，还有牛蜜你的老朋友，家属也来了，我行我素，还有小文、将军、许健、小麦子，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曹格的《曲之风》大家很熟悉吧？不过我们多多听到的是温馨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重新 mix 版本的曹格《吹吹风》。曹格的唱腔呢，也很有欧美的风格，音域很宽广，唱功也绝对很棒。现场的水准呢，往往高于录音棚的水准哦，真的吗？来听听曹格重新 mix 版本的《吹吹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 今天是撞太阳身边绕，我的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那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做梦忘不掉。 知道 该到海边去吹吹风了吧。啊，暑期已经都开始了，最近北京也没有那些大雨了，好像心情也变得好很多。考虑出行吧，到哪个人烟稀少的小岛，好好去吹吹海风。曹格吹吹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严重的问候一下迟到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要提出表扬了。哎呀，你说我要是迟到，你们听不到我的节目了；你们要是不迟到，就听不到我的节目了。怎么讲？不是，好吧，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re we go， 日暮总想起人生时候，然后黑晚就低下头。发光的欲望开始闪烁，星坠它在天也辽阔、yeah。如果你身边找不到，就把自己的影子引用、如果你觉得有点刺痛，让四只眼睛来沟通。如果你曾经做过一点梦，清晰的想象的轮廓。如果你暂时什么都不想做，至少有你还有我，装饰子夜尽头。举动丢掉你坦克的面容，保留你戏剧性的幽默，要笑声破十这分钟。如果你曾经碰过一场水，抓得越紧流失的越多。如果你的嘴巴在找寻耳朵，跟清月亮萤火虫浪费这天空。 清风你又在玩了啊，来自苏打绿的这首嬉戏之后。哎，确实哈，其实它就是一个创作的动机，旋律呢很简单啊，很短的时间就把它创作完成了，就是在录音室排练的间隙哈，他们的嬉闹和放松，然后苏打绿突然有了灵感，就写了这首嬉戏之后，中间还加了一段名曲。好，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 Off to my city, off to my home. 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And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他带的班级被评为市先进班集体，他多篇论文刊发让同仁获益。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北京时间9:37:18，让你久等了啊！不好意思，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现在堵在路上。不过呢，虽然迟到，但是可以听到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哈、啊，也挺矛盾的哈。我不能迟到，我迟到了你就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你也不能不迟到，因为你要是不迟到，也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9点上班的那些人哈、啊，当然如果10点、11点上班，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的话，真的是太福利了。汽车音乐会可以无忧无虑的，你可以你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之下来陪伴汽车音乐会。应该这样讲啊，逻辑还算清晰。好了，菠萝筐你好，还有根根老朋友特洛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努力只为明天，还有快乐的小猪都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并且来刷存在了。还有在我们官微呢，来申请拉我的圆圆，圆圆你要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啊，我先扫一扫你二维码，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冰箱当中。好了，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5名 ，One Direction Act My Age。 第44名 ，Alin J Shin， 你点的歌救了我。 第43名， 井柏然，银河所有的星星。 银河所有的星星，在你眼睛里看着我。 第42名， 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 第41名， 阿泪，小雨，920。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One Direction 英国的单向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青春不服老》。这首歌曲呢源自于他们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Four 当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翻上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实没见过，哼过同一首歌，片段的前奏，瞬间接通你我，用声音来涂鸦。得到太假，何必去分发？不习惯废话。 有意思的一首作品哈，来自 Ellen 黄丽玲带来的这首《你点的歌救了我》，那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专辑更了解简单的快乐。这次专辑当中呢，也特别跟邀歌对象全透过电子邮件、微信来交换意见，讨论这歌是要还是不要呢？除了 Jason Shayon 这名字哈，合唱了这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还特别要求要碰面录音。以上完成了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怎么爱着你，那就抱吧，别犹豫，等一下如果有风吹过你飞走，怎么行，我绝对，我决定要把幸福带给你，我的双手天生就是为你定做的围巾， 星星，在你眼睛里看着我就想起来地球之前的约定，我每一次的呼吸都说我爱你，要把全世界都送给你。 井柏然，银河所有的星星。 如果你要问我多爱你，像银河无边又无际。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尤其是副歌部分感觉朗朗上口啊！这首歌也保持了一个偶像歌手专辑应当有的水准哈，你懂我的用词。那歌曲呢，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就是流时下很流行的金曲的模式嘛，银河所有的星星，井柏然，但是在歌词背后好像又有一种让人挥之不去的流连忘返。好啦，继续攀升第四十二名，歌曲很应景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老歌，现在听起来就有去海边的冲动，看到浪花一朵朵，欢欣呢。阿牛、任贤齐、光良，海边、沙滩，三个大男孩弹着吉他，笑得像阳光一样，再有海龟和浪花做背景，怎么让人抗拒想和他们一起到老的浪漫想法呢？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 就想赶快到海边去，什么都不想，数着浪花一朵朵，傻傻的发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谢谢阿牛、任贤齐和光良给我们带来的《浪花一朵朵》，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心中转动的你 and running、yeah。

很带感哈，仿佛又回到了周末去夜店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并不陌生，是来自 Rihanna 和 David Guetta 合作的这首 Right Now。 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又重新变成了 Club Mix 版本，感觉哎好爽啊，都不想上班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董冰，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打开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也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冰箱当中。线下大冰箱现在还有很多的份儿哈。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全新的科技。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未来呢，本身就让人向往，是不是？无数人呢，从小就在计划着未来。而电影《回到未来二》是三部曲当中让大内哥感到最惊喜的一部，因为电影当中的主角从1985年穿越到2015年，从80年代的眼光看今朝，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电影当中，男主呢刚回到1985年，刚想和女友驾车出游，博士呢却从未来回来，告诉他30年之后会有大麻烦。男主呢便和博士一起来到2015年，在第一幕当中，博士的座驾刚好燃料用尽，就从垃圾桶里面拿出树叶和啤酒罐当中的啤酒，当作生物燃料加进车里，哎，成功了。其实这一幕现如今已经看到了，实现了，成真了。与煤、石油等等传统燃料需要经过百万年的地质变化而形成不同，生物燃料是通过现代生物科技，比如厌氧消化，将农业、商业、家庭甚至工业废物转换成固液态形式的燃料。而如今呢，在生物燃料汽车上呢，更多的是使用酒精发酵来实行的这种生物乙醇，主要来源的是玉米呀、甘蔗呀或者甜高粱等等富含糖和淀粉的碳水化合物。不过当今生物乙醇呢，更多的是作为汽油添加剂，降低废气排放而达到环保的效果。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李丽芬，得意的笑。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得意的笑是1993年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小虫》词曲，哇，又一次证实小虫惊人的创作才艺呀、啊！这首得意的笑也是风靡了大江南北。有请李丽芬。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谁？ 好，快乐难找，我笑

awfully nice. It's paradise. It's what I love to see. You made my life so glamorous. You can't blame me for feeling amorous. Oh, it's wonderful. It's marvelous 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 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首充满了迷幻色彩的歌曲是来自 Ash Mehta 的这首 In Your Eyes。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要完整收听，何况现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又恢复25分钟播出了，那就是说真的是将近2个小时的好歌伴您在路上。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彭斌。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给大家推荐一个自驾游的线路，从北京到山西再到陕西。入选的理由是99年开始呢，北京山西陕西一线成为了自驾车旅游爱好者关注的焦点。这条线贯穿了中华文明从树冠到树根的整个脉络，经平遥古城、乔家大院、壶口瀑布、党家村、古城西安、黄陵和延安，最后回到北京。一条线下来呢，你将几乎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演绎和进程。黄土高原土地宽阔，日照充足，农林土特产产品丰富，陕西山西的素以面食闻名于世，种类非常多。一般家庭主妇就能用小麦粉啊、高粱面啊、豆面、荞面、油面做成数十种的面食，比如说刀削面呀、拉面呀、推窝窝、灌肠啊等等。有据可查，在山西面食多达280种之多。哇哦，怎么等？北京到太原，再到平遥，到壶口，到西安，到延安，再到太原，最后回到北京，时间呢是6天左右。最佳季节就是7到10月份都 OK 了，行程一共是2000公里，也不算很多啊。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illa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3:5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刚刚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哦，许巍太多经典的歌曲了，每一首歌曲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蓝莲花》也算得上是他流传最广的曲子之一了，也代表了最好的许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就是现在，这首歌呢也是由王力宏一手包办的。MV 的场景呢采用高科技特制的动画来做辅助，让王力宏在广大的银河系前面来弹琴唱歌，哇哦，有如天文学电影般的气势浩大。王力宏也向世界发声说，我们的梦不是未来，就是现在。 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像摸不着的星星，就像落下不可思议，你们一家要靠近但最后只感受了打击，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几次爬起，这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现在明白预期是什么定义、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This is our time，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现在

声音真的是太可爱了，来自萧敬腾的《活在故事里》。爱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的重要，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而这张专辑呢，就是在描绘生活当中所遇到各种各样的爱。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今天节目最后呢，来分享嘉熙和舒淇的这首《温冷》。曾经演唱过《天上女子》的舒淇，这次专辑呢也是她的第一张 EP 了。专辑第一首歌曲《One Love》，特别请来了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组合 After School 的嘉熙共同来演绎。好了，最后我们就带出这首歌曲。听歌之前也要跟你暂别了，理想约明天九点开始的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同时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